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谱歌读美文，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细请关注谱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这是四位，给点续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浏览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物三字经，接着我们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这个主题。这两天呢，我们看的是三字经里啊，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这一句。我们昨天谈到中国古代啊，三纲这分量非常的重，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也就是说，作为臣子一定要服从君主，儿子呢一定要服从父亲，妻子一定要服从丈夫。这三对关系当中，君臣关系不用说了，现在已经不是封建君主制了，没有这种君臣之间啊，我们说一定要君为臣纲的要求。但是中国封建的这个传统毕竟几千年的时间呀，很多思想已经在人们的脑海中根深蒂固。比如说父亲对孩子有绝对的权威，这个思想今天我们很多爸爸身上其实还是存在的啊，总觉得我的儿子那我说什么他都得听，我得在他面前有绝对的权威才可以。他不能够做到啊，把孩子视为一个独立个体的人去尊重，去考虑他的意见。这就是受我们过去啊这种父为子纲思想的影响。今天当然我们说从科学的角度，心理学发展的角度，毫无疑问我们说这种观点对孩子的成长是不利的。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家长自发的，我觉得能够要求自己不再去用老的这一套的我们说教育方法去对待自己的孩子。夫为妻纲，这就更不用说了。甭说这个赶上个强势的母老虎型的女强人，就算是正常的两性关系当中，现代社会男女平等这样的思想已经逐渐的可以说是深入人心啊！你说再想在自己的妻子面前要绝对的权威，那人家这女权主义者一堆词儿等着你呢，直男癌、大男子主义等等啊，这些做法我们说哪边强势都不好。婚姻关系、两性关系当中，两个人其实互相都是强者，都能够做到在尊重对方的基础上保留自己的独立人格，两个人同时又有共同的兴趣爱好，那才是一个我们说完美的感情结合的形式。中国古代之所以会把三纲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抬到这么高的位置，乃至于让他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在人们的脑海中根深蒂固，很多人以为这是儒家思想传播的结果。但是今天在这里我们要郑重其事的把前两天拴的这个扣子给您解开啊！这个观点虽然是一位我们历史上承认他是一位儒家学者提出来的，但是不能说这个观点代表着儒家的思想。 因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在这个问题上不但没有说过这样的话，甚至于孔子说过截然相反的话。孔子当年是怎么说的呢？提及君臣关系、父子关系的时候啊，孔子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在《论语·颜渊篇》当中，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什么意思呀？齐景公啊问孔子该如何治理国家，孔子就给了这八个字的回答。我们今天可能看着有点太简单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四祖叠字，就这么八个字。”我们今天看着可能都会觉得有点莫名其妙，这太简练了吧？什么意思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就是说，君王要有君王的样子，臣子要有臣子的样子，父亲呢要有父亲的样子，儿子要有儿子的样子。换句话说，各守其道。那么怎么做才算是各守其道呢？是像后世的人们理解三纲那样，君主怎么说，做臣子的就怎么做，父亲怎么说，儿子就遵照执行，这样就算是各守其道吗？孔子明确地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在《孝经》里记录了曾子和孔子之间的一段对话。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曾子问孔子什么呀？我作为一个人，我如果做到了刚才列的那几个优点啊，慈爱、恭敬、安亲、扬名，这不挺好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作为儿子，我就都听我父亲的，子从父之令，这能不能就说我是一个孝顺的人呢？孔子听了这个问题怎么回答的？我们说从这个回答当中都能感受到当时孔老父子的这个愤怒，哈哈。因为我们知道古文记载那都是非常简练的，一般来说没有废话，意思表达清楚了就可以。但是在这部《孝经》里记录孔子当时的回答，我们发现有重复，这同一句话孔子说了两遍。孔子怎么说？“是何言语？是何言语？”啊，咱们今天的话，这就是指着学生发脾气了，你说什么呢？你说什么呢？啊，就很严厉的实际上是在质问曾子。紧跟着孔子讲了一大段话来阐明自己的观点。昔者天子有正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正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正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正友则身不离于令民，父有正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正于父，臣不可以不正于君，故当不义则正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虽然是古文，我相信这番话大家应该也能够比较容易的理解啊。举了天子、诸侯、大夫等等例子，即便说天子可能他的行事不够守君之道啊，做的不是很好，但只要他身边有这种敢于直言进谏、指出君主不足的这样的正臣在，有七个人，就算君主无道，天下不会丢。诸侯手下有五个正臣，他无道也不至于丢了自己的国。那么作为一个大夫，他要是底下啊有我们说门客有三个正臣，就算这位大夫无道，他不会丢了自己的家业。到父子关系这儿更是一样啊，父亲如果有一个能够去直言相谏的儿子，那么父亲也不至于深陷于不义之处。所以如果我们发现无论是君主还是父亲做出了不义之事，则孩子啊不可以不正于父，不可以不去向自己的父亲进谏，臣子也不可以不把自己真实的这个想法判断告诉给自己的君主，当不义则正之，看到有不义的地方我们就要去直言相告，只是一味的从父之令，听自己父亲的话什么都不说了，又焉得为孝乎？那就能算是孝吗？您看，从孔子的表述中，我们完全看不到他有后世我们所理解的三纲思想所说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没有，孔子没说过这样的话。孔子没说过。那么，作为儒家思想的另两位集大成的继承者，孟子和荀子，我们开篇就介绍了，姓恶姓善，这两个人争执的不可开交啊。他们俩有没有人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呢？很遗憾，翻遍史料也没有，儒家的这几位先贤都没有人提出过三纲这样的说法。那这观点到底是谁提出来的呢？ 咱们今天呀，先把儒家的这几位先贤呀，从这口黑锅里头给拉出来啊，不让他们背这口锅。至于到底是谁提出的三纲的思想，这口咱们再留一天，下边的时间我们留给青年相声演员曹云金继续欣赏他表演的长篇单口相声《官场斗》。 华人能善罢甘休吗？拿了我两万两银子，说话还气人，你说这说话能不气人吗？真能编啊，说人是斜眼， 皇上心里不痛快、不行， 我非得把罗锅这俩字儿给他免了，这两万两银子我必须要回来。 这怎么办好呢？ 先议事，文武大臣跟这议事，乾隆没心思，净琢磨自个儿这两万两银子。罗锅得免了，反正我不管，我得想主意，想了半天没想出来，没办法，快退朝了啊，三朝不让刘墉走，我先留住他，别等他回家，明儿个这事儿就不好办了。那个刘爱卿啊，臣在。那个你啊，一会儿别走啊，跟这儿待着，我一会儿去琼岛游玩。琼岛是哪儿？北海。你看这边北海里边有那个石碑，上面提着字琼岛春阴，这是乾隆提的。别走啊，一会儿陪我上琼岛。何爱卿你也别走啊。哎，皇上让去就得去吗？ 对， 皇上说让你去就必须得去。那么说我不去，皇上我去不了，我脑袋疼，脑袋疼，脑袋疼不去也行，我砍了，脑袋就再也不会疼了。脑袋是不疼，脖子疼啊，光剩枪子了，脑袋就砍了啊，得去。哎哎哎，谁也不敢说不去。一会儿都散了朝，和珅刘墉俩人跟着乾隆上琼岛这游玩。 乾隆一边走一边琢磨，罗锅免了两万两银子，免了罗锅两万两银子， 两万两银子要回来，免了罗锅。刘墉在边上跟着，他不傻，能当到这么大的官，心说我今儿招着皇上不让我走，肯定这里边有事儿，估计是这两万两银子不惦着花，罗锅俩字不惦着给。嘿，反正你不给啊，那是不行的。你流氓还能流氓得过我？我就跟着你，你说什么话我反正都有主意。边上他也不圆，就跟着乾隆走吧。拐弯抹角，抹角拐弯，过了小西天，来到万佛楼。这儿这么有那么一个万佛楼啊，迈步进来了。刚进大门，乾隆计上心头，他瞧见在大门边上这儿放了一盆植物，什么呀？马兰草。哎，我问了刘墉，这叫什么？他要敢说马兰草，我当时就急，这么大的中堂说话这么没学问，什么叫马兰草啊？两万两银子不给了，罗锅俩字免了，降级罚俸给我两万两。就这主意，想到这儿站住脚步了。刘爱卿，臣在。这个，哎，你瞧这是什么呀？刘墉一看马兰草，心里想可没说出来，他说不能，皇上怎么连马兰草都没见过？ 不对，这是要玩人。这里边有事儿，我不能说是马兰草，肯定得说我没学问。罗锅俩字儿没了，两万两银子也没了，我估计脑袋都得没了。 皇上，这是此乃什么呀？此乃一统万年青。 啊？ 一统万年青，什么意思？ 这个您看它多绿啊，这个一统万年清，就是说这个大清朝一统万年啊，这是好的兆头。 拍马屁，乾隆懂，但是人都爱听好听的。 呵，这马屁他拍着舒服。呵，这刘爱卿啊真会说话。来， 说着话一伸手，手指上那扳指摘下来， 刘爱卿把这个赏赐于你。 好事儿，谁看着都是好事儿，觉得这个不错，皇上赏东西。你瞧这扳指，祖母绿的。 哼，最好的祖母绿是哥伦比亚的。 祖母绿真好，大扳指多绿啊。 跟您这么说啊，他这扳指绿到什么程度，一盆水把这扳指搁里，水就绿了。 要啥 一块红毯子往上一搁，红毯子变绿毯子。把这个我跟您说，拿着啊，站在前楼子上能绿到西伯利亚，反正就这么绿。好东西谁都想要，这是套。什么叫套？乾隆憋着害刘烨。我赐给你，你敢说不要吗？不敢说。不要，皇上给东西你敢不要？你这是要疯啊，拉出去杀了。罗锅俩字免了，两两银子没有了，以后再不给钱了，抄家灭门，把他钱全归我。 乾隆多狠啊。 你要要接过来带上，敢？皇上的东西你敢拿过来就带上，呵，这太不尊重我了。杀了，罗锅俩字免了，两两银子没有了。反正还是这套，这叫两头堵。来，刘爱卿， 刘墉能不懂这个？赶紧跪地上，臣谢。这主隆恩都没出来。不对呀、啊，这里边有事儿。这个问题我能明白啊，拿也不是，不拿也不是。这，臣， 皇上，我问您点事儿啊。不，你这怎么说一半话呀？给你拿着呀。不是，这个东西我要不拿，是什么罪？死罪。那我要拿戴在手上也是死罪吧。 乾隆说你还挺明白啊。 这样吧，我这个不能接，我也不是不要，这东西我收下了，但是我不能戴，臣我不配。那依你之见呢，我命家人骑快马把您这扳指送回我山东青州府诸城县的老家祖先祠堂，把它供在祠堂，行吗？见此物如见我主万岁御驾亲临，祝我主万岁万寿无疆。 给你给你给你。 真有你的，哪那么些废话，拿走拿走拿走。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紧接着往里走吧，往里走，皇上又来主意了，瞧见一尊佛像， 什么呀？大肚弥勒佛，咋那么乐着那个？ 啊，刘爱卿，我问你，这是一尊什么佛呀？ 这又是套，你要敢说大肚子弥勒佛，皇上就急了， 怎么这么没文化呢？佛就佛，还大肚子弥勒佛，干嘛非加一个大肚子呢？他又没怀孕。 刘墉明白， 此乃一尊欢喜佛。你这说的啊，欢喜佛。我问你，你看他为什么笑啊？ 刘墉心说：“你有病。” 为什么笑？他做就那样。那泥胎做出来，这工人雕刻给摁成那样的，他也不想笑，他就得那样。他这个，我不太明白您这话的意思。我就是问他，他为什么冲我笑？ 刘墉心说：“我知道吗？ 我知道他为， 但不能这么说呀。我知道你有病了，你自个儿想啊，你不会啊， 我死去了啊，那就得这样了。 这个他为什么冲您笑？他此乃佛见佛笑。嗯，什么意思？ 你看刚才咱们说了，这个皇上老佛爷都称自己为佛，他见您笑是佛见佛笑，他跟您打招呼呢， 嗨。 这马屁拍的皇上高兴， 可这六爱卿太会说话，这个来 把自个儿的斗篷摘下来， 来把这斗篷赏给你六爱卿。 刘墉还是这一套， 这个东西臣不敢受用。那依你呢？ 我派家人骑快马送回山东青州府诸城县老家，供在祖先祠堂，见此物如见我主万岁，御驾亲临，祝我主万岁万寿无疆。给你派人送走。 您看这刘墉该守为臣之道的时候他守，把皇上拍的是舒舒服服的，可是昨天咱们这段子里头讲的，面对自己父亲做出的这非常糊涂昏庸的这个决定的时候啊，把自己的大哥二哥一个砸死一个踢死，刘墉是怎么说的？君不义臣投外国，父不义子奔他乡。那个时候他可不管这套，先保自己的命要紧。我们说这种孝其实是更高级的孝，它不是愚孝。我们今天理解忠和孝都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看待，这其实才是真正儒家思想的精髓之所在。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继续欣赏青年相声演员曹云金演说的长篇单口相声《官场斗》。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好人》，洪小江、乌大维作词，董红作曲，王丽演唱。 好人是那冬天的阳光，好人是那夏天的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好儿郎》，钟威作词，刘桥作曲，韩磊演唱。 千里冰 冰霜历练筋骨，曾让雨雪打胸膛，曾在三九迎风阵，也曾在百花里笑春光，曾让清风拂山岗，曾让明月照大江，曾在船头放声唱，也曾烈酒当歌，热泪飞扬。好儿郎不把他乡当故乡，好儿郎不跪苍天跪爹娘，好儿郎横刀立马笑疆场，好儿郎顶天立地志于先行。赶上九天射太阳，敢笑英雄也气短，也敢与兄弟共情长，敢用铁骨挑脊梁，敢用柔情化肝 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梦想开始的地方》，由上善作词，赵琳作曲 ，SH48 演唱。 想念是梦想开始的地方，那里流淌着知识的海洋，面对面同学们思想碰撞，获取知识有了力量。校园是梦想开始的地方，那里把人生的灯塔点亮，新贴心同学们畅谈理想，胸有成竹迈向远方，这就是我们梦想开始的地方，充满阳光自由飞翔，这就是我们梦想开始的地方，充满想开始的地方，那里散发着迷人的芳香，肩并肩奔跑在绿荫场上，相聚一起青春激荡，校园是梦想开始的地方，那里仍有你的花朵成长，手拉手漫步在绿荫树旁，畅想未来心花怒放，是我们梦想开始的地方，充满阳光自由飞翔，这就是我们梦想开始的地方，充满阳光自由飞翔，这就是我们梦想开始的地方，充满阳光是我们梦想开始的地方，充满阳光自由飞翔，自由飞翔。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昆明湖上北风吹， 洋洋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盹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乔队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烟花婶儿，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请上青年相声演员曹云金来给您接着演说长篇单口相声《官场斗》。 乾隆心说这个刘墉啊真会说话， 迎刃而解。 哎呀，哎，刘爱卿，我又想起来一件事儿， 你看这个佛他冲你也笑，为什么他见你也笑呢？ 这可了不得了。刘墉心说怎么着，见你笑那是佛见佛笑，见我笑也佛见佛笑，我也当皇上，这也得死啊，刚才那两样也得要回来啊，两两银子也就没了。你要问旁人没得说，问我，我这废话多的去了，想绕的我还不知道绕的谁呢。皇上，他见我笑，他这就不是佛见佛笑了，他这是他笑微臣不修道， 什么意思？ 他笑话我，他嘲笑我。你看人家皇上多大学问，你刘墉怎么这么次呢？他嘲笑我， 呵， 真的会说话，来，说的话，把自个儿那个团龙的马褂。马褂脱下来，什么叫马褂？您看穿着，我们台上这八马褂这个节目，大伙儿都瞧见过。台上穿那个叫马褂，马褂的袖子必须要长，骑马穿特别短，套在这个箭衣外边，因为冬天骑马的时候会冷，而且在马上你不能太长，所以说马褂都很短。坐在马鞍桥椅上，这个袖子长是为了这么团起来，好抓住缰绳，这样手不冷，代替手套了。马褂，把自个儿这个团龙的马褂摘下来。团龙啊，绣的是龙，这叫平金。怎么叫平金呢？把这个黄金砸成金箔，裁成一条一条的，捻成金丝，捻成金线，缝制这件衣裳。团龙的马褂那都是真金的，比铠甲都结实。团龙的马褂，皇上这个马褂上面绣的是龙。那说这些当官的上面绣，您看也跟龙一样，那不是龙，那是蟒。龙是五爪，蟒是四个爪，啊，那么说有三个爪那是鸡，啊，鸡仨爪，五爪金龙，四爪为蟒，把自个儿的团龙的马褂脱下来了。刘爱卿，赏赐于你，臣谢我主万岁啊！您的东西我不敢受用，我呀派家人送回山东。青州府诸城县老家供在祖先祠堂，拿走拿走拿走。马褂拿走了，呵，皇上也高兴，别看赏东西也美，拍马屁拍着舒服，和珅那边这个气呀，好话都让他说了，眼睁我们说不上来怎么办呢？跟着走吧。紧接着往前走，乾隆又想出主意来了，想免罗锅这俩字儿， 想把这两万两银子要回来，想把之前的东西都要回来。哎，我问你，刘爱卿，这个佛像为什么在大殿的北边？啊，为什么在北边？刘永新说：“这不放屁吗？坐北朝南，他可不就得那样呗？你进来看佛像，都是你面对着佛像，佛像也面对着你，不可能佛像转过去，背对着你，后脊梁冲着你，你跪在这儿也跪在一溜，那是拜佛吗？那排队冲公交卡那是。对吧？佛爷排头一个那是，他正那儿冲呢，你呢在后头排着，可不呗？你问的这全是废话，这为什么在北边？他这个啊，皇上，因为佛家常说，南无阿弥陀佛，南边没有佛，所以得在北边。我这说的好，来，把自个儿的建议又拖下来了。黄色的建议，啊，来给你啊！我把这东西甭说了，送回山东老家青州府诸城县，供在祖先祠堂。那不，建议也拖下来了。紧接着走吧，上楼。皇上刚上楼，踩了一蹬台阶，刘墉在后边跟着。啊，皇上您上楼，我说句吉祥话。好啊，说来我听听。皇上您上楼，这叫步步登高，哈，太好了，这个不错，捧得我痛快。鞋，哎，两只靴子啊，给你啊，两只靴子，这个我不敢要，知道，送回山东老家，供在祖先祠堂啊。 刘墉也后悔， 上楼说完吉祥话了。一会儿下楼呢，就盼着皇上别问。来到楼上，皇上转了一圈，转身就下楼。刘墉在后头也跟着。刚下了一蹬台阶，皇上就问了：“刘爱卿，我现在下台阶，给句吉祥话吗？”没法说呀，刚才步步登高，现在步步登矮，步步出溜，摔死你都活该，那就是自杀呀。自杀的方式太多了，没必要这样。您下台阶，皇上，那举吉祥话，这是我祝您后辈倒比前辈高。 高兴， 真有才学，刘墉说话好听，祝我后辈倒比前辈高。我现在是皇上，祝我的子孙后代比我还有能耐。他也糊涂，你已经到头了。但是这个话也爱听。那么说刘墉说这话是这意思吗？其实不是，他变着法的骂皇上，骂他是王八，后辈比前辈高那是王八。皇上不明白，我说的太好了，哎，刘爱卿，哎，你拿我这裤子。赶紧拿回山东青州府诸城县老家祖先祠堂供上，这就一身了啊，都齐了。这个行了，刘爱卿，你们跟这儿待着吧，皇上我得回宫了，寡人我跟这儿待不了了。皇上您怎么回去？ 嗨，我实在太冷了。 行，你赶紧走吧，刘墉。回家吧，你别跟这儿再待着我得裸奔了。 没办法，刘墉让乾隆给轰走。 刘墉心说，最好你最好把我轰走，伴君如伴虎，我这么跟着你我好不了，我就知道你惦着把这罗锅俩字和这两万两银子给免了，我走了我倒清静。 刘墉回府， 就剩下和珅跟乾隆两人，皇上也不能老跟这儿待着，回宫吧。 回了宫， 在哪儿啊？在养心殿学习。那位问了，养心殿是什么地方？养心殿就是 您看电视剧里边常提南书房，南书房就是养心殿。皇上跟这儿想事儿，越琢磨越来气，这个刘墉太可气了啊！本来这是刁难他，把这两万两银子给免了，结果我自己差点光溜回来，这不倒就没了吗？哎呀，刘墉怎么这么可气呢？和珅在旁边还劝皇上别难过，你他干嘛？他个倒霉模样，哎，想找他的麻烦还不好找吗？不好找啊！你看我出这么多主意都没难住他，别理他，别理他。哎呦，我陪着你，我陪着你。这个，咱们一会儿出去玩会儿啊。这个，我想不会让您高兴。哎，还是你好。君臣二人跟这儿聊天，聊着聊着，忽然间皇上一抬头，瞧见什么？养心殿上挂了一本匾，写了四字"雅乐和平"。这字儿写的真好啊，刚劲有力。谁写的呀？不是旁人，明朝嘉靖年间一个宰相叫严嵩啊，这字儿写的真好，嗯，刚劲有力。怎么这么好呢？看着字儿就入了神了。乾隆心说，你看人家大明朝啊，有写字写的这么好的人，那么说我大清朝就没有人比严嵩写的好，我大清朝就没有有学问有知识的人吗？不能。哎，有啊，现成的，我身边就有一个刘墉。刘墉刘诗安的字儿那写得好啊，那么说刘墉写的字儿是好，是好，不光写字儿好，而且画画画的也好，最拿手的就是扇面。刘诗安的扇面，铁宝对子、板桥的竹子、松中堂一笔虎字，这都是在论。你听相声《画住宅》里边有贯口，就有这段刘诗安的扇面，真值钱，写的也好，画的也好，那一个扇面能存世得值个几十万。为什么这么值钱？物以稀为贵，他不画，轻易不画不写，所以说才值钱。乾隆倒是喜欢写，喜欢画，而且喜欢作诗。据说乾隆这一辈子做过3000多首诗，到现在一首都没流传下来，您就见这个水平很一般。人刘墉他轻易不写啊，那写出来的东西传世就值钱。前些年我在琉璃厂，北京人都知道琉璃厂净卖古玩字画，有一家叫荣宝斋，在荣宝斋里我瞧见一幅刘诗安的扇面，标价50万，画的什么呀？就画了俩萝卜，画俩萝卜就值50万，这要画一菜园子，这要画一新发地，好都不差的。反面再题字，首都人民的绿色航母。打的太值钱了，两个，轻易不写，对，刘墉还真乖，谁上家求字儿去，求画都不给你。满朝的文武大臣都知道刘墉刘诗安有这毛病，求的都不给写，谁还没皮没脸的求去，人家就都不去了。您说一位也没有，没人上家求去，不，有不要脸的和珅。和珅上家求字儿，人家不给写，强迫人家写。他有词儿，跟自己大管家何喜儿说，我告诉你，何喜儿，别人求字儿刘墉不给写，我求字儿求画他敢不给写？别人官比他小，我跟他官一样大，我也是中堂。再者说了，两个中堂，皇上最宠的是我，敢不写？不写我告皇上去。 这孩子打架一样。告你妈去，那您怎么热闹？告皇上去，他不敢不给我写。准备上边让他写上的话，见了面和珅不敢这么横，因为他知道刘墉很混。啊，你要敢这么说，那就是准没戏了。刘大人，这个。求您，你给我写一个吧。何喜儿在旁边看着，中堂，刚才您可不是这样的。这打仗能屈能伸吗？那这刘中堂，这个我求您，求您，您给我写一幅，画一幅。哎呀，何大人，我不是不想给您写。其实他本心就是不想写，他得找辙。官场的人啊，都得给面子，举拳难打笑脸人。我不是不想给您写，我写不了。怎么写不了？家里没有现成的扇面，没扇面。您早说，我拉来了，我拉一车来。这么多，不是这个画扇面写扇面，稍微你要有一笔不好，这张扇面就算是炸就糟去了。没关系，一车呢，您挨个写没事，多得写满意了多得给我。人家话说到这份上，你不能不写。得嘞，您把这卸到院里吧。一车扇面卸院里了，过俩月，和珅在家琢磨，我这扇面呢，一车都卸那儿，找刘墉去了。刘大人，我这扇面您给写了吗？给画了。哎呀，你要不提我还给忘了。写了，可是呢，这个都不满意，而且啊，我不知道是怎么上了年岁了，这个手老哆嗦，不知道什么原因把这扇面都给斩了。我是这么想，何大人。如果说斩了的扇面给您，那是绝对不行。你要一般的这个同僚什么小官无所谓，您是中堂， 对对对对对， 那个扇面都斩了，一车全斩，都斩，没事没事，喝点水，备两车扇面，写院里了。那行吧，我给您写。啊，又过俩月，和珅又来了，这您给写了吗？没有。两车都斩了。和珅心说呀，不是斩了，他就是不想给我写，三车扇面全斩了，不可能的事儿。回府吧，过了一会儿偷着回来，看刘墉门口摆摊卖扇面。 我这个刘墉可气， 哎呀，帮我扇面啊，别往这儿送了。和珅不该往这儿送了，刘墉还得意了，他上和珅家去了。何大人，我给您画扇面。你不是画扇面，是你那扇面卖完了，你上我这儿上货了。刘墉啊，这太可气了，这么些年都没给和珅写过。刘墉就这脾气，皇上看这个字儿喜欢，一边瞧着嘴里边就叨咕啊，刘墉的字儿。能跟他比一比，刘墉的字儿好。和珅一听，怎么还夸刘墉？皇上，要我说，哼，刘墉这字儿也不怎么样。刘墉字儿写的不错。啊，对对对，是写的不错。您捧我就捧。这个写的好没用啊。他这个人个别呀，轻易不给别人写，是吗？你求他，他能还能不给你写？对，就我求了他才不给你。那这么不露脸的事儿就不要往外说了。他不给我写呀。哦，中堂求他，他都不给写。是啊，我跟您说吧，现在想求刘墉的字儿和画，只有您出马了。乾隆万岁爷，您让他写，他敢不写吗？乾隆很高兴，你说什么？您让他写，他敢不写吗？嗯，也有可能。 我太了解他了， 他 他多混的。他要敢不写皇上，我倒有一计。刚才他也把您气着了，哎，咱倒惩治惩治他。怎么惩治？您让他写字儿，把他叫进宫里边，他要不给写，抗旨不遵，把他宰了。但他要给写了，不就没辙吗？写了，诚心说他写的不好，有意欺君，宰了。两头堵啊，这是。和尚你真高，说的有道理，这么着就能求着字儿。只要他写不好，把他宰了他，我也出出我的气。你说皇上不混吗？那阵儿他统治阶级，他就这样，我不管他，反正你刚才气着我，我就这样。赶紧派太监上刘墉中堂府，啊，李氏胡同，那白鹿云氏胡同，请刘墉刘中堂南书房殿下养心殿。太监去了，刘墉呢？刚到府，坐这儿，喝口茶，我说俩字儿。两个银子不太好拿，哪儿啊，皇上就给你了，你看见吧，还得出乱呢。端起茶杯刚要喝第二口水，太监到了传旨，圣上有旨，刘墉刘中堂南书房殿将，哎呀我的亲娘，我刚到家怎么又叫我，不敢不去，赶紧接旨奔南书房。来到南书房这儿，刘墉一瞧，坏了，和珅也在这儿，他怎么也在这儿，一直没走。刚才我把皇上气着了，我刚到家又把我传来，说不定这里边有事儿。皇上跟和珅定计，要把我这俩字儿和两万两银子免了，我得多加小心。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你说免就免，哼，我是刘墉。是流氓中堂，跟一般的中堂一样。我有办，赶紧到了里边，刘墉和珅俩人给乾隆请安，免礼平身。啊，臣我来了，皇上您叫我，和珅也过来了。哎，皇上，奴才来了。那阵儿啊，这个满官称奴才。汉官称臣，啊，奴才来了。乾隆在这个龙书案以后做，他得想办法找一话头，这跟说书一样，你得有头。从哪开始？他想办法往写字画画这方面上升。来来来，赐座，赐座，坐下。这个，二位爱卿，俩人都这样探着身子，在这椅子悬着点边儿，这样坐。次坐不能说像咱在家一样坐沙发，撇着腿啊，没有那个，往前探着身子，不敢坐，跟着悬着。二位爱卿，不必拘礼啊。这个和珅啊，奴才在。我问你，平常在家里边茶余饭后做何消遣娱乐呀？和珅一听，怎么着？问我吃饱了喝足干嘛？皇上喜欢写字儿，喜欢画画，喜欢念书，我得说点跟这个文字有关的事儿。嘿嘿，那个，皇上，我在家茶余饭后就是，做一做学问，练一练字。好，呵呵，好好好好，不错，应该这样。问完了和珅，扭过脸来问刘墉，刘爱卿，你平常在家里边茶余饭后做何消遣娱乐？刘墉听，怎么着，你和珅还练字儿？就你这两笔字儿还不够操心了，你啊，你还练字儿？我不能跟你说的一样吗？皇上，微臣我没什么娱乐，我在家吃饱了就睡，睡觉就是我的娱乐啊，睡觉就是娱乐。那么说你在家里就不做一做学问吗？啊，够用的，够用的，够用的了。什么叫够用的？不是，你在家里就不 不用看书都看过了。这是小时候的事儿。 这话虽然听起来气人，但是却透着一股自信。的确，小时候这功夫下到了呀，大了以后是可以轻松一些。但其实我们知道，越是人家这些功夫下到的人呀，越是不肯放弃学习，是真的能够做到活到老学到老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开心茶馆节目里这段长篇单口相声《官场斗》先请您欣赏到这里，明天我们再和您一起啊，一边听段子一边往下接着讲述三字经里的故事。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那一天》，由石顺义作词，张伟作曲，平安、王雅杰演唱。 你。